第45集，送礼。 先帝在时生的子嗣早夭，膝下没有儿女，直到40岁之后才收养了当时年纪尚轻的和亲王，并对和亲王说，他一直都是先帝亲子，只是宫内夭折皇子太多，才把他养在了宗亲处。而当顾元白出生之后，先帝大喜，但也没有如宋仁宗一般将和亲王遣了回去，而是两子都在膝下养着，只是一个当未来皇帝养，一个往武人的方向养。后来见和亲王有几分带兵的天赋，先帝才让其有了些辅弼的作用。在这一点来看，先帝做得还算好，不过若是顾元白真的死了，怕是后继者是谁他都无法决定。监察处的人私下中还在探寻着各处神医，只是监察处的人还是太少，建立的太年轻了，而大恒又太过大了，直到现在也没什么好的收获。皇上同田福生说话时，楚卫眼观鼻，鼻观心，半分不为所动，也不将这些话往心中去。等顾元白思索回来，余光瞥到楚卫时，眼睛忽然一顿， 啊，未来的能臣有宰相之能，监察处什么都不缺，正好缺一个能使其铺满整个大恒土地上的领导者。这个领导者要有极强的耐心，有极深的城府，可以让其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还要有足够深的忠诚度。 可顾元白在心中过了不到几秒钟的时间，就否定了楚卫进监察处的想法。 楚卫有才，未来或许会成为饱受关海沉浮后不动声色的能臣，但现在不行，而且忠诚度，算了吧，朕不信任。 楚卫注意到了圣上的目光，他合上书上前一步躬身道， 圣上有何吩咐？ 楚卫上职之后，可有与榜眼狼和探花狼接触过？你们三人均有大才，又同在翰林，应当很聊得来才是啊。 如圣上所言，臣等三人姑且算是聊得来。 孔义林还好，低调不说话，埋头干事，但排在第三的常玉言，未曾接触前的名声很好，接触之后才知道此人是一个假文人，诗写的忧国忧民，但人却不是如作诗那般。而孔义林，楚卫眉头一皱，孔义林平日里那么低调，今日翰林院派遣人到圣上身边时，孔义林却主动站了出来，想要到圣上身边试讲。虽然最后即便被拒，但孔义林仍然风度翩翩，毫无异议地坐了下来，平静无波的脸上也看不出丝毫遗憾的表情。但是即便孔义林再低调，楚卫仍然本能地觉得他不简单。顾元白笑道，闲谈一般地问， 楚卿如何看榜眼狼啊？ 果然圣上对孔义林很是另眼相看。 楚卫垂着眼冷静道， 榜眼狼大才 五个字没了。顾元白等了一会儿，没等到下一句，不由哑然失笑。 楚卫这性格和薛远在一起时，两个人不得互相噎死？ 想到薛远，顾元白就想到他现在应该正在扫着马粪。抱着不足为外人道的恶劣因子，顾元白起身促下道， 走，陪朕出去走一走。朕带你去看看你未来社会主义兄弟情的对象，让你看看你未来的兄弟是怎么扫马粪的，这等画面怎能错过。 薛远清扫马粪马蹄印的时候，不是没想过让公事给他扫的，只是顾元白在宫中的威严说一不二，这些公事见到薛远就躲得远远的，一边躲还要一边牵着马走走过过。堂堂的大将军之子，在皇上说罚就罚的威严之下，还不是得乖乖扫马粪？除了臭了点麻烦了点，薛远并没有什么感觉。尸山人海里爬出来的人，薛远还泡过发臭了的血水，他神情漠然，应当是在想着其他的事，瞧着有些漫不经心。顾元白带着楚卫过来时，楚卫才知道圣上出来散步就是为了来见薛远。薛远对圣上心怀不轨，楚卫不想让圣上同他有过多接触，但口说无凭，他只能尽力去阻止薛远对圣上的靠近。顾元白看未来摄政王扫马粪还挺愉悦的，他唇角一直含着笑。楚卫余光瞥见他的笑意，不着痕迹地抿了抿唇。 皇上，此处脏污不宜久留。 楚卫风朗月清，如皎皎明月般干净不染。顾元白只以为他闻不惯此处的味道。 既然如此，朕同状元郎再往鸟语花香处走走。 先前上药的地方已经用柔软的棉布包了起来，顾元白走得慢些就觉不出疼了。圣上转身离开，楚卫跟在他身后，脚步声在空旷的宫道上响起。薛远闻声抬头看去，楚卫似有所觉，他回过头淡漠地看了薛远一眼，便轻轻抬起了手。从远处来看，圣上的腰好像就被他环在腰间一样。 圣上，臣是不是打扰了圣上的兴致？ 顾元白闻言就笑了，他侧头看着楚卫笑道： 这难不成看薛侍卫扫马粪还能给朕看出兴致不成？ 楚卫唇角一勾，也轻轻笑了起来。二人均是一副好皮囊，好看的都快要入了画，但看在薛远眼里，就是楚卫的手放在了圣上的腰上，圣上还转头对着楚卫露出了笑颜。薛远的眼神冷了下来。 这是个什么东西？ 薛远散职回府之后，弯月已经高挂枝头，他径直走到书房，派人让府里的门客过来见他。这会儿的时间，该躺在床上的已经躺在了床上，但薛远叫人，他们不敢不来。薛府的门客不多，但都有真才实学，他们有的是奔着薛将军的名头来的，来了之后却又自动滚到了薛远的门下。薛远这个人狠，门客没几个不怕他的，此时听到薛远在叫，麻溜地滚到了薛远的面前。薛大公子在昏暗烛光下笑得如厉鬼回魂般阴森森的。 你们去打听一番那个新科状元郎。 公子想知道新科状元郎的什么事？ 所有不好的事。他喜不喜欢女人，做过什么不好的事，老子通通都要知道。 是。 还有，你们明日去找些能送礼的好东西。 哎，这公子，您要送谁东西啊？ 哼，当然是要给皇帝送礼。 原来是想讨圣上欢心。主子放心，我等明日必给您备上好礼。若是送给圣上，那一定不能送些俗物，最好捡些清贵或者稀奇的东西送，至少不会出错。正是，公子可有什么想法？ 薛远摸着下巴眯起了眼。 我的想法。 他右手指头一动，突然道： 送些皮肉软的，摸着舒服的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